他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的录音，这是来自于比才非常著名的卡门组曲。 Thank you.

的承诺从未忘却。